痴心的你曾回来过，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你的遗忘的感触还多不多？曾让我心碎的你，我依然深爱着。在朋友那儿听说，痴心的你曾找过我，我要他帮我。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看了你一眼。

问我，这是爱情节的或是最美一首歌，生活路上有坎坷有爱能跨过，相拥你我爱生歌。你是不是怕爱上我，说你最爱我，你喜欢爱我最深的今生我会过，你微笑牵手拥抱我，温暖在心窝，我该能激动亲吻着一生的承诺。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在福尔马林盯着你下半生的每个夜里，夜里你湿润赤裸，眼睛吞了我。上海的傲慢，宇宙的浪漫，都在我内心翻腾，都推着我前进，移动的森林伴着我心对。 queen of my world, you're the queen of my heart. Every bit of you makes a piece of your heart. You're the queen of my world, you're the queen of my heart. Every bit of you makes a piece of your heart. You're the queen of my world, you're the queen of my heart. I want every bit of you, your soul is where your spark. You're the queen of my world. I want every bit of you, I need a dream apart.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这一次，我真的听到你的声音。这一次你真的要离我而去，看到你依然在雨里背对着我独自哭泣，说你愿意再听一次我的呼吸。这一次我真的明白自己在意，这一次我知道我是爱你的，实现最想你的轨迹，闭上眼睛泪如潮汐，永远冲刷不掉你暖暖的眼睛，开始想你的好，好的连痛苦都忘掉，后悔认识你的太早，初恋情人很难到老，开始想你的好，开始想你的好，这种安排不能等待，给得太早，爱得太少。这一次我真的明白自己在意，这一次我知道我是爱你的，实现最想你的轨迹，闭上眼睛泪如潮汐，永远冲刷不掉你暖暖的眼睛，开始想你的好，好的连痛苦都忘掉，后悔认识你的太早，初恋情人很难到老，开始想你的好，开始想你的好，这种安排不能颠倒，给得太早，又爱得太少。有没有人让你微笑？有没有人在让你烦恼？那个你不想见的我还在想你的好。哦，开始想你的好，好的连痛苦都忘掉，后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山草无敌，踩过了敌人的肚皮。这双大头皮鞋穿给了我的爹爹，跨过鸭绿江边，冲过了三八防线。嘿哟嘿，我们英雄的祖先，天不怕地不怕，勇往直前。嘿哟嘿，革命创造不能变，不能变不能变，一年又一年。 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食药监局近日发布消息，在今年春节庙会中，所有食品经营者必须向消费者公示食品名称、品种，肉串不能只叫肉串，最受欢迎的羊肉串也必须明确标示其原料，不得不标示或仅模糊标称为肉串。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距离春晚直播还有十多天，央视老台一号演播大厅装饰一新。从大厅的画面看出，在原有的舞台基础上，保持节俭办春晚的要求，本届春晚将加强舞台调度，在舞台顶端加上可调节的 LED 大屏，加之每年非常成熟的 CG 动画效果，观众可以期待一场美丽中国年。北京地铁官方微博近日发布本月常规限流车站信息，本月15条线路的74座车站上榜，全路网限流时间累计增加195分钟。周五春运开始，北京地铁将试客流增开0客。记者了解到，继本市建立儿童医联体、骨科医联体、妇产科医联体等专科医联体之后，今年本市将再建心血管疾病、创伤、神经内外科疾病3个专科医联体。另外，本市还将建立市级临床会诊中心。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是没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换回那个善良的心。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好 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常回的你，是否还能换回那颗善良的心。 冬是思考生命的季节，在经历了春的狂想、夏的浮躁、秋的失落之后，我们的灵魂进入了冬的安宁寓所，在冬的冷静中对生命的历程进行整理，而后重新站起，焕发新的生机，走向生命的新春。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冬季的晚上，雅薇陪你听晚间的音乐。不要忘记本周五晚上的19点，我们在北京剧院有约，听到来自于古巨基《冬天》。 没有了期

心没着落，要怎么复合？舍不得又无可奈何，如果你也听说，会不会相信我？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 最完美的遇见， 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开车在路上，什么车能跟，什么车不能跟，是很多人开了很多年才搞清楚的事情。认清一些不能跟的车型，将会大大降低出事故的几率以及后续的麻烦事。九六九温馨提醒：远离大货车。大型货车又高又宽，遮挡后车的行车视线，经常会有大货车闯红灯过路口，而后车因为大车的遮挡看不见红灯，而跟着通过路口发生危险。而且国内的大型货车防钻栏及大车四周红白相间的栏杆没有一辆是合格的，小车只要是追尾妥妥地钻进去，大车的大梁越过前部的缓冲区直插小车的 A 柱。 别管是什么豪车好车，几乎是没有任何缓冲空间，伤亡率十分严重。首尾飞扬温馨提醒，不跟大公共，和大型的货车一样，它们也是容易遮挡行车的视线，而且个别的大小公共汽车车进出站时不开转向灯，如果跟得过近或者在其两侧，就容易发生事故。而且公交司机几乎是所有驾驶员里经验最丰富的，无论是他们多霸道多蛮横不讲理，到最后吃亏的总是小车，发生碰撞也往往是小车的责任。所以大型的公交不仅不能跟，还要躲远点。969温馨提醒，远离车队，如果在快车道上行驶，应该尽量避免跟串车，因为快车道上行驶的车辆速度都很快，新司机难以控制平稳的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一旦前面的车紧急刹车，很容易出现连续追尾，七八辆车相撞的事情并不少见，特别是中间的车辆受到前后夹击受伤会最重，后果将不堪设想。经典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跟车行为很常见，不跟高危车，文明驾驶，安全上路。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有诗云，腊月时光不觉浅，公历的日历翻到了新的一年，而农历丙申猴年也迎来了腊月时光。腊月是一年之岁尾，正值寒冬，此时冬季田事告竣，故有冬闲之说。农事上是闲了，但人们生活的节奏并未因此而放慢，人们怀着愉悦而急切的心情，加快了向春节迈进的脚步。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境况，回家过年犹如一盏灯照耀整个腊月，犹如一朵花开放整个腊月。 你来 我等在春天的门外，你独守在三月的窗外，错过了时间的安排，暗算了背后的依赖，所有的灯光都打开，才发现和你抱个满怀，剧中的精彩念着谁的未来，风中的对白系着黄色丝带，答应我你要好好 远离快乐。 是创意，有趣爱了，好些对话是相似的。以前的我，他在闹着，爱有好多下技能。命运轮回着，爱的前身，看着世界苦笑呢。浪费一生的想念，最后才懂什么应该更。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一你。